好 ，Alex， 咁我哋翻嚟第二节啦， 系 好，咁我哋要开始我哋今日嘅专题啊， 系， 咁呢个专题正啊，呢、這个就系我哋解放军啊，建军九十周年啊，咁佢哋就八一阅兵啊，咁但今年会早啲喎，喺七月三十号啊，咁好多人都以为呢个建军九十周年，咁梗系会喺边度阅兵咧？ 北京， 一定喺北京啦，系嘛，一定喺嗰个天安门广场阅兵啦，咁呢个都传统嚟噶啦， 系， 啊，佢唔系话一反常态，习近平今次， 系， 咁咧佢今次咧就去咗边度咧？就去咗朱日和训练基地话， 系， 咁呢个朱日和训练基地都几正，我第一次听个名咧，朱日和，我以为咧一个人名嚟 嘅， 系，即系可能咧佢有哥叫朱二成啊，嗰类啲，跟住佢爷叫朱元璋嗰啲， 系， 我谂点会朱日和咧？喂，原来呢个系蒙古文嚟噶， 系， 就喺心脏啊， 系， 系啊，咁即系话咧呢个一个心脏地带喎。因为呢个咧，自古嚟讲咧，个战场嚟讲咧，呢个战场咧都即系例如我哋 讲清楚呢个内蒙古嚟嘅， 内蒙古嚟噶呢度话，咁咧就以前系打呢个嘅汉武帝打呢个匈奴啦，喺呢度附近啦，咁啊长城喺附近有啲建筑物啦，咁变咗呢个地方咧，就以前好似皇太极入侵嘅时候，啊袁崇焕都有喺附近截击佢嘅， 系 啊中咗反间计啊死鬼埋啦，咁所以呢个朱日和咧都系一个远古战场一个地方嚟嘅，咁咧佢就点解解放军咧会喺嗰度咧就摆一个训练基地咧？就其实呢个基地咧就听讲就亚洲最大嘅训练基地，占地好大噶啦。咁咧，同埋咧佢咧点解会拣朱日和咧？就因为咧呢个地方咧佢系有呢个嘅沙漠地形， 哦、 有呢个山岳地形， 系 又有呢个嘅草原嘅地形。咁变咗个地形系非常之丰富啊！咁、 哦、 变咗就唔同嘅兵种咧都可以喺呢度训练。 好似仲有呢个台湾嘅总统府喺度。 系啊，冇错，因为佢哋无疑要攻击呢个嘅总统府啊嘛。又唔系真系针对小英噶， 系咩？ 其实好早有噶咯。 哦， 系啊，好早有，好似系马英九时代有噶啦。系啊，咁但系冇人讲嗰阵时。 哦， 啊，即系而家小英啲人先攞嚟即系讲下咯，就攞嚟咩？咁但系咧就。朱日和呢个地方咧就正嘅正在咩咧？就系佢哋其实每一年都有个朱日和嘅检阅噶， 系 系啊，即系佢哋每一年咧都会做一次检阅。个检阅乜嘢咧？就检阅啲解放军啊，唔同嘅集团军咧，究竟佢哋嘅王牌嘅部队嘅征嗰个征兵嘅情况点样？ 系 咁好搞嘢噶，佢每一年都有个演习噶。咁咧就佢个演习咧就都好长嘅，成唔止一个礼拜噶，都几长噶。最少一个礼拜噶。咁而当中咧最抵死嘅地方就系佢哋有一队叫蓝军噶。佢哋系分红蓝军演出嘅，同美国差唔多。咁咧最抵死的地方就系咧，喺以前咧，习近平上台之前咧， 呢个红 军同蓝军， 即系个无义敌人， 系啦，无义敌人。咁咧就红军就梗系佢哋啦，系咪自己人啦？蓝军就敌人啦。 哦， 佢哋咧以前咧个剧本系有剧本嘅， 系 红军一定赢嘅， 系咩？ 蓝军一定输嘅最后。 系，有冇睇《帝国骄雄》噶？系咪出嚟啲马车谂住系呢个 系 呢个汉尼拔啊？点知俾啲 点知内 卖？点知 所以咧就佢系跟剧本嘅原本，但系自从习近平上嚟之后咧就唔跟剧本啦，因为佢哋成日话啊嘛，解放军要咩要能打仗打胜仗啊嘛，即系佢哋不能打仗又不能打胜仗啊，咁所以佢哋咧朱日和阅兵咧就开始，即系佢哋嗰个军队啊，重新咧要做翻一次咧嗰个测验啊， 系， 咁每一年都要做个测验嘅，咁咧佢哋嗰个红军同蓝军赢嘅比例就好悬殊嘅 ，Alex， 系， 系啊，你点睇咧？ 我红军蓝军就谂起呢个美国内战独立战争嘅啫， 系嘛？两支军队，咁我哋红军蓝军咧就蓝军嘅装备非常好嘅， 系 个蓝军装备包括咩咧？系包括有所有嘅电子战所有嘅优势， 系 仲可以用生化武器，仲可以用核弹， 系 咁所以基本上玩晒嘅， 系 系啦，同外星人冇乜。 咁呢个演习危险、啊。 唔係，即係個劇本咁寫，即係嗱，你已經遭到生化武器攻擊啦，咁唔係真係攻擊你嘅，係個劇本入面咧，你就會冇咗幾多士兵噶啦， 哦， 咁啲裝備幾多攤咗噶啦，咁樣咯 ，OK， 咁你就要即係睇餸食飯咯， 即係好似玩緊呢個 Air Fan 跑， 有少少似㗎，但係好得意，有少少電子感覺，但係唔係㗎，佢真人要出隊去部隊出，咁、 okay. 所以咧呢、這個朱日和呢個嘅演練咧，其實應該係第四年啦，今年係。应该第四年，即系嚟紧会做，咁咧就所以咧就其实对解放军个战斗力咧系有一个好好嘅训练嘅，咁变咗咧就多数咧我听讲咧就红军咧就输多赢少，冇记错唔得得两个部队赢， 呢、啊這个好尴尬啊！唔好讲红军输多赢少啊， 吓利物浦啊，系我自己都系红军 fans， 唔系，即系我哋讲呢个嘅解放军啦，明显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朱日和咧系有一个好实战嘅味道喺度嘅。 系 咁，当然啦，嗱，我哋呢个节目唔系政治节目啦，系嘛？咁啊，政治嘢留翻俾 Tony 佢哋讲啦。 系 咁咧，就呢个朱日和阅兵咧，其实咧就当然好多人就话，喂，会唔会系 習近平諗住鞏固大權嗰啲，嗱咁我哋冇今集就唔係講呢啲嘅，咁大家唔好擔心。咁我哋都係講翻軍備嘅。好啦，咁咧呢個閱兵咧，其實都有啲嘢睇下嘅。咁、啊、我哋就睇下一幅圖啦。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來源咧來自我哋嘅新華社嚇。咁啊，新華社咧就放料咧就講翻咧就其實今次嘅沙場閱兵咧就有九個主要嘅作戰群咧就會被閱兵嘅。咁呢包括啲乜嘢咧咁講？嗱，咁主要大家睇翻啦吓，例如佢话护旗方队吓，咁主要咧包括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嗱四个我哋讲嘅标准嘅官兵嘅制度组成啦，系咪？好啦，然之后咧，佢就讲嗰个纪念标签梯队咧，就包括咩咧？就系、是、进场嘅时候，咁咧就会有17架砌做81嘅样走出嚟。然之后有24架就砌做90，咁因为81就系佢哋嘅解放军嗰个建军节啦，90就系佢哋90周年啦，建军，咁就有呢啲咁嘅好仪仗嗰啲咁嘅嘢入咗嚟之后，跟住正式入嚟啲咧，全部军号啦，即系正式打嗰啲啦，包括有咧佢哋陆上作战群啦，好啦，咁当中咧嗱，大家睇即系依家见到咧一个咧叫做空中突击梯队啊。 系 啦，咁咧就主要咧就会有10架武装直升机，首先咧就入咗嚟。咁因为咧而家嘅陆军咧一定系先打咧，都系要制空先噶嘛。 系， 咁所以一定要有呢个空中突击梯队嘅。咁我想讲呢个空中突击梯队其实系第一次入去呢个人民解放军嘅啫。 系， 即系其实都几落后。 之前冇啊， 即系你咁样美国阿伯奇嗰啲好多年噶啦嘛，台湾都有噶。咁但系你大陆就系呢个空中突击部队就做得唔好啊，所以咧如果佢打台湾咧好弊嘅，即系你唔可以。 唔紧要啦，直升机都飞唔到过台湾嘅。 当然都系，但系佢哋个陆军部队登陆咗就要用呢啲作战噶啦嘛，系咪？即系你嗰啲两栖部队登陆咗之后，就要用呢空中突击梯队继续重心咁打入去台湾噶嘛。咁、所以咧，呢个空中突击梯队，我相信佢哋唔成熟嘅而家。咁啊，用啲武装直升机啦，佢哋好中意叫武直嘅。 系。 咁通常佢哋有武直九、武直十啦，叫做。佢哋应该等紧武直20嘅。 系。 咁但系而家先出直20，唔知几时先出到武直20啦，有排啦。希望唔知啊，嚟台海战争唔知有冇机会出啊？如果有嘅话，好啦，八架武装直升机掩护。其他嘅运输直升机咁当然啲部队咁啊进入啦咁样，咁咧就18架运输机一个战斗队型咁样降落嘅，咁但系好得意嘅，其实咧你啲士兵降落咧 ，Alex， 即系你有冇睇开美军嗰啲降落，佢哋嗰个部队系点样降落嘅？有冇留意？ 你讲直升机定讲？ 即系直升机啦，即系佢哋咧降落咧唔系企喺度嘅喎， 佢哋有啲 趴喺度嘅喎， 我一个 全部趴喺度嘅喎。即系佢哋趴喺度等佢哋队员降落噶， 系咩？ 系啊，因为如果你企喺度会俾人射咯。 哦， 佢哋趴喺度，然之后攞支枪。 唔系，我谂 留意到边个队员有人伏击佢哋咧，佢哋就射佢咯。 我谂紧系咪黑鹰十五小时攞条绳掉落去嘛？ 你掉落去，但系佢哋落咗之后，佢哋都即刻趴喺度嘅。 哦， 系啊，好有型噶。我开到唔知做乜趴喺度，冇力啊，分针。 啲越战嗰啲嘛，个一啲直升机系唔会落地噶嘛，全部半空你自己跳落去噶。 哦，直升机系唔落地噶，系啊，唔落地噶，系啊。咁咧就所以咧，你睇到咧就系依家嘅解放军咧就有呢啲嘅武装直升机啦，做我哋嘅支援咁样嘅。 系 好咁，另外咧，另外睇到佢哋有个坦克方队啦。个坦克方队就好搞笑嘅，佢哋系划成战型咧，意思系咩咧？系勇往直前咁解啊！ 哦 ，fighting widget 啫，啲 系啊，即系普通嘢啦。咁当然啦，即系佢哋个依家新嘅坦克叫做99A 啊，坦克啊。咁啊，呢部坦克咧就其实诶、外国嚟讲都觉得佢都唔错嘅，相对嚟讲。咁当然，如果你话同欧洲依家最主力嗰啲咩炮二嗰啲比咧，好难讲啊！即系人哋个机动力再强过你， 未打过唔知啊。 但系咧，99A 咧就听讲个装甲唔错嘅， 系 即系挨得下嘅。系啦，速度都唔系最快，但系应该唔会慢得过炮二嗰啲几多。嗱，咁同埋火力都相当唔错嘅，听讲。 但系都系俄式底盘嚟噶。 我谂佢依家解放军有自主研发噶啦，而家应该有啲唔同，同因俄式呢、這个都系第三代坦克嚟噶啦。 系 系啊，九啊九 A， 佢哋应该话好似话研究第四代嘅，咁唔知得大家睇啦吓。同埋咧。中共依家想發展一隻叫輕型坦克喎，係、 哦、 啊，咁輕型坦克就擺喺邊度用咧？就擺喺山區用啊，即係例如喺嗰啲咩雲南啊、貴川嗰啲咩貴州啊、四川啊嗰啲地方。 輕型戰車咧，廿零噸嗰啲啦。 係啊，輕嘅，但係佢哋話佢哋都要有火力嘅喎。 咁 唔係話純粹係俾呢啲嗰啲八個轆嗰啲戰車咧，唔係純粹就係話類似要機動力。 即係點樣有條履帶？ 要火力嘅。 尖炮。 係啊，要火力㗎。佢話唔知佢點玩啊。咁因為中共有中共嘅自己編制啊。咁我步戰車方隊啦，咁例如一個就叫做履帶式嘅步戰車啦，一個就輪式嘅，輪式大家應該多見啲係嘛？ 幾個轆嗰啲 咯。一係就六個轆。 一 就八个碌，系啦，一个六个碌，六个碌。咁啊，当然八个碌相对嚟讲就可以应付多啲复杂嘅型咯。相对嚟讲，咁啊，上次咧新加坡系咪俾我哋香港没收咗架战车？ 我扣嚟扣咗嘛， 系嘛？ 扣完咗， 那個好似系八个六噶，我记住。 八个六嘅， 系八个六嘅，系啊，系嗰架都唔错。 而家好少六个六噶啦，要少。 少噶啦，而家多数出八个六，咁啊都唔错嘅。 就仲嗰啲碌系实心态嚟噶。 嗰啲碌好似系非常重噶， 系啊，实心态嚟嘅。 同埋咧，听讲话咧，吉爆咗咧，佢会自己充翻气噶。 哦，系啊， 系唔会。 本身好厚啊，嗰个胎本身。 系啦， 即系近乎实心啊！你基本上你攞子弹打佢都唔会穿嘅。 系啊，同埋真系唔觉意穿咗都可以再 哦，佢里边嗰个好简单啲气化学液体嘅啫。 系啦，所以非常之正。好，咁啊，跟住下一张啦。咁咧，另外咧就有个自行火炮方队啦吓，咁啊啲自行榴弹炮啊、加榴炮啊、远啲火箭炮呢啲就冇乜特别，啲大陆不嬲有嘅。 系 咁啊，反坦克导弹方队啦，嚟一个就叫做红箭十啊。呢、這个反坦克导弹呢个都几正嘅，其实因为呢个射程咧就应该都系远过我哋平时用啲传统坦克嘅，咁就一啲反装甲嘅武器啊，咁基本上咧佢又唔系就系打坦克嘅，佢主要可以打啲低空目标，例如嗰啲阿帕奇嗰啲啦，系啦，咁嗰啲阿帕奇直升机啊，剩嗰啲咧就可以去打佢嘅，或者一啲低空扫过嚟嘅火箭炮都可以。咁另外咧。佢有个资讯作战群嘅，咁资讯作战群其实对现代嚟讲好重要啦，因为我哋依家电子战噶嘛，咁所以咧你见到咧佢有啲电子侦察方队，嗱注意喎，呢啲系车嚟 嘅， 呢啲唔系飞机嚟 嘅， 系啊咁啊陆军嚟嘅电子侦察方队啊，咁啊即系会帮助到佢哋喺战场复杂环境，即系因为依家咧成叫做电池环境啊，即系其实俗称即系我哋嗰啲咩，我哋个 iPhone 啊，我哋 Samsung 都系电池噶啦，其实主要系讲电脑啫。咁啊，戰場裏面攞個主動權咯，咁就偵察到對方，咁啊對抗啦，要防干擾啊，主要其實即係干擾同防干擾。咁啊有個無人機方隊又好鬼正嘅呢個，咁啊我哋之後都會講嘅一個反輻射無人機。咁啊反輻射咧呢個戰術咧，我印象中咧 Alex 我哋好似有一集講過。 點為之反輻射？ 反輻射陣間講，好正嘅呢個。好啦，通訊干擾無人機干擾人哋啦， okay. 雷達干擾無人機啦，即係點樣可以干擾到人？ 即係米洛夫斯基粒子啦。 你可能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系啦，咁所以呢个无人机方队其实咧就平靓正嘢嚟嘅，系啦，非常之好用嘅。好，咁啊，跟住嚟紧咧，我哋就讲一个特种作战啦。特种作战其实主要咧，就你觉得感觉就似咩咧？就似海豹龙啊，嗰只啊，特种作战啊，哦、即系佢哋个任务，然之后去打啦。咁当然佢哋坐啲咩叫全地形车咧，就类似 Jeep 仔咁嘅嘢啦，吉普车咁嘅嘢啦。咁然之后咧就 啊，唔系 pick up 咩嗰种？ pick up 啊， 系咯，用 pick up truck 咁样用，装啲无后助力炮又得，装啲点机枪又得个。 哦，嗰只，喂，嗰只咧喺中东好受欢迎噶， 系啦， 又平，平靓正，真系。 嗰阵时法国佬提供啲 pick up truck 俾你嘅，嗰时原来系。 哦，唔奇啊，你咁系非洲中东嘅地方。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佢咁样研究方法咧，就破战车技术啊嘛。 哦，系佢呢个系又快啦， 系啊， 系啊，同埋都火力又翻。 基本上你用苏联嗰啲咩 T6 啊、24啊、T55嗰啲系瞄准唔到咁快目标。 哦，系啊，瞄唔到啊，太快，因为 跟住咧 机动力好强。 跟住我兜佢哋后边之后咧，就攞啲火箭炮或者啲无后助力炮就怼嚟 嘅。啊，咁啊系，真系学阿火人邪神话斋，唯快不破呢个世界真系。咁啊，特种作战当然而家好重要啦。咁啊，你见到就解放军其实近排都会喺国际赛场都会常出现呢啲咁嘅情况。 系。 咁佢哋个轻型侦察车啊、防护型特击车，嗱呢啲其实就唔系点特别嘢，唔特别讲啦。好，跟住咧，我哋再去咧，咁啊，你见到咧个防空反导作战群啊，呢个嗱呢个就好玩少少啦。 系。 咁咧，你见到咧就佢哋咧有啲预警啊嘅雷达方队啊。咁基本上咧，呢啲雷达咧就又系陆军嘢嚟噶，即系主要咧就系去 check 翻对方飞过嚟嘅情况。咁当然啦，我哋又系讲嗰句啦，你始终你有嗰个地球曲率嘅问题啦。咁你呢个预警雷达方队咧，你数唔超过100公里， 30公里嘅啫嘛，咁目视 30咯，我谂唔会远啦。其实好啦，另外咧就嗰个地空导弹方队啦嘅情况啦，咁咧就嗱，咁呢个红旗9 B 同埋红旗22啊。佢两隻地空导弹，呢两个我哋阵间会讲噶。咁红旗九 B 咧都系好嘢嚟噶呢个。红旗22咧，其实咧相对咧就渣少少嘅。咁但系点解都要讲下咧？咁就因为呢个年代兴高低搭配啊，即系你见到贵嘢同平嘢捞住用。咁就另外咧就嗰个弹炮系统方队啊，好得意噶。嗱，我哋香港咧 ，Alex 知唔知道？我哋喺个石岗机场嗰度咧，原来系有个红旗6噶。 系 一个型喺度噶，即系红旗六咧。 我以为飞毛腿嚟噶。 唔系，我哋有自主研发噶嘛，即系国内最兴嗰句就系自主，我国自主研发有知识产权噶嘛。 OK， 咁呢个红旗六咧，炮弹导弹发射车咩意思咧？原来佢系炮弹合一噶，即系咧佢系可以射导弹，但系近嘅话咧就可以用个迫击炮。 有啲似咧，我哋之前讲嗰个航空母舰啊。 其实有啲而家啲新嘅战车炮嘅炮弹都系咁噶啦， 类似嘅， 即系打完出去之后，后边做啲火箭推一推嘅。 系。 系啊，就咁啦。 哦，咁呢个就佢本身都有再有个机关炮去射咁样啦，嗱、哦，咁就所以都几鬼得意噶呢个吓，咁啊嗰啲自行自走高炮啊，或者我哋跟踪嘅高炮车呢啲啦，咁其实呢啲冇乜特别，因为呢个年代其实导弹为主噶嘛， 系 嘛，咁呢个就变咗冇乜好特别啦。好，咁另外就海上作战群啦，当然啦，朱日和因为系陆地嚟噶嘛， 系， 基本上所有嘅海上作战群咧，例如话嗰啲导弹咧就用架车载上去啊，咁啊大家咧就睇唔到咧喺舰上个样啊。咁我阵间描述俾大家听下热啦。咁主要咧，首先有个海鸿旗啊，九 B 嗱，呢个海鸿旗都威嘢嚟噶，因为咧海鸿旗咧其实系来自陆军嘅鸿旗九 B 噶。 系 咁啊，鸿旗九 B 咧以前个型号就叫鸿旗九，跟住出咗只鸿旗九 A， 咁而家咧第三型号出到鸿旗九 B 啦。咁、 哦、 咧就个雷达咧就做得唔错嘅，因为其实咧老实你要呢啲咁嘅反导嘅导弹咧，最主要睇咩咧？第一个雷达。那個雷達要夠勁，第二個就是你真係嗰個發射裝置啊，本身有幾先進啦、啊。第三個梗係你子彈啦、啊， 係 咪？咁三樣嘢，咁當然第四就係你個司令啦、啊，係咪？係咪豬兜啦、啊？咁呢個咧到個判斷係啲乜嘢啦？ 撳掣，睇下撳掣撳得佢個快。 係啦，即係冇，即係等於你上次台灣嗰個無啦啦撳個掣，射穿咗個漁船，死、鬼死咗人哋。 仲要快啲執翻翻嚟， 係咪？跟住自己快速去執翻翻嚟，係。哇！真係呢啲就真係嗰個司令員有問題啊嘛。好啦，咁所以就睇四樣嘢啦嚇。咁呢個紅旗海紅旗九 B 一陣間會講嘅。好啦，鷹擊十二，哇！上次一講鷹擊十二咧，即刻我哋都有唔同網友咧，都有唔同討論係嘛。 係 呢、這個好 J 啊，我相信呢、這個咁啊，鷹擊十二 A 啊，呢個藍藍導彈啊呢、這個。咁咧就基本上呢個鷹擊十二咧，就其實大陸都幾睇重佢，因為佢都類似台灣個紅衫啊嘛。係啦，咁就一個反藍嘅飛彈。 幾多倍音速啊？ 呢、這个咧冇记错系咪去到四倍系嘛？ 四倍？ 四倍音速系嘛？ 咁劲？ 四倍音速，但系啲人就话未必有可能三倍几啦。 哦， 即系但系即系四倍，但佢一个好处嘅就系佢够重。 哦， 打落去个力够。 哦，难在嘅系， 打落去够大，咁所以就四倍音速到啦，大概射300至400公里。 哦，都远啦。 大概远，但系其实你都系打唔到入去美国嘅航母舰嘅。 点解？ 即系我哋上次讲过嘛，鹰眼嗰个侦察范围， 哦系， 再加埋佢哋成起码都400噶嘛， 哦， 你入唔到去嘅， 你都去到佢要去到佢嘅雷达范围先肥到好难。 基本上你，我谂你未遇佢哋个航母舰都起码就800至1000嗰个防范，咁、哦、你点打得入去咧？系咪？你自杀式都打唔入去啦，系咪？ 台湾嗰啲得唔得啊？台湾嗰啲快速。快速战舰嗰啲，而家快速反航母战 啦， 系啊， 都唔得，都唔得，真系都唔得，真系帮唔到手呢个，真系帮唔到手。好啦，另外咧就另外第二方队吓，就鹰击83K 啊，啊呢个咧鹰击嘅十三其实好出名噶， 系， 鹰击八十三咧，其实咧就个出口型号叫 C802 啊，啊又有网友咧又识嘢，又讲呢个 C802 啦，咁啊比较上次讲，咁咧就鹰击83K 嘅咩意思咧？即系意思系飞机射嘅。 系 啦，呢个就喺空中度射嘅。 系咪要用轰六 K 啊？ 嗱，其实鹰击八三就唔使嘅。鹰击八三咧，我冇记错咧，就好似嚟紧嗰只歼十六都得。 歼十六得， 歼十六都得。 歼十六系咪歼十五嘅加强版？ 唔系嘅，又唔系嘅。其实有人话咧，歼十六嗱呢度讲少少啊，歼十六有人话咧系由呢个嘅歼十一啊，歼十一 B 咧就研发出嚟嘅。有啲人话咧就直接咧就由苏27谂出嚟嘅，有啲人咧就话佢系将苏30MKK， 即系依家大陆咧海军用嗰只嘅飞行部队， 其实有样睇未噶？ 有样睇噶，阵间我哋有张相嘅。 咁系哦， 我哋慢慢分析 下，咁咪估下呢个苏系定系米格系啊？ 佢应该系跟苏系嘅， 苏系， 佢应该系苏霍伊嗰边嘅。 OK， 好啦，咁有个鹰击83K 呢个好出名噶呢、這个，好啦，咁都系我哋嘅反舰嘅终结力啦。 有几公里啊？呢、這个？ 鹰击83K 咧，我冇记错，嗱，佢好似咧有只长，有只短噶吓。 系。 83K 好似短啲嘅，好似150度嘅啫。 即又系 有隻长啲，啲62A 好似系长啲嘅，就好似系去到300嘅， 都系健康。 佢又系长同短嘅， 都系、 一定打唔到航母舰噶啦，唔好死喺度 J 啊，真系你入唔到佢嗰个圈噶， 系 咪？所以美国佬唔惊你呢啲咁嘅舰嘅，其实佢唔系惊呢只嘅。好啦，呢、這个就千呼万唤啦，呢、這个我哋终于讲到空军啦。 系 咁啊，空军咧有呢个嘅预警指挥机嘅梯队啊，咁呢个大家比较熟啦，空警2000啦， 空警2000系咪仲系直升机嚟噶？ 唔系嚟噶啦，呢啲系固定翼嚟噶，定翼机嚟噶，空 定而 定係定係攞啲千十五改啊？ 都未唔係唔係唔係，又唔會用到呢啲嘅。佢空警二千 OK， 因為佢呢個係陸基噶嘛，即係呢個可以喺我哋陸地嘅基地度出發噶嘛。咁、 okay. 所以佢係好重都得嘅，冇問題。空警二千 七四七啦， 係啦。空警二千同空警五百咧，其實咧巴基斯坦咧都係之前入過一部空警五百嘅，冇記錯。 係咪又啲關陸基改嚟㗎？ 佢又唔係喎，咁又唔係喎，佢係咪用 E276 嗰個嘅機體嚟做嘅？應該 咩 body 嚟㗎？ 係啦，咁就個 body 唔知係咪 E276 定係用雲八嘅形式做嘅、 哦？即係又係蘇聯機係嗰啲。 係啦，係啦，都係嘅，係啦， okay. 詳情要再睇，反正我唔係好研究到，即係呢、這個。解放軍呢一隻嘅機型啊，咁咧就空警五百就細啲嘅，咁咧就巴基斯坦咧曾經咧係想買呢個空警五百啦，空警二千啦，啊最後佢買咗瑞典嗰只喎，係啊，佢買瑞典嗰只啦，瑞典咧嗱，各位網友，我哋有機會咧嚇。下一集咧就讲下啲水兵嘅嘢， 用啲维京武器啊， 维京武器有两只角喺个头， 系啊， 系两只角喺头嗰啲系咪假嘢嚟噶？其实以我传我噶咋， 好多好多假撑嘅，好多假撑嘅， 个头盔唔一定系咁啊， 好多假撑嘅。 咁另外啦，就运八啦，个指挥机啦，咁同埋呢个八架歼十 B 啊，咁咧就护卫伴随嘅。啊！我想讲话呢个歼十 B 其实咧都系好新噶， 歼十 B 唔系21嚟嘅， 诶唔系呢个歼十 B 咧，其实系以前以色列嗰只叫少师战机啊 ，LaV 少师战机。嗱，其实呢个少师战机有段故仔噶，啊，我哋好似将呢个故仔讲过一次噶啦，咁就 系 话咧，以色列当年咧想 develop 一架机咧就冚即系中东啦，咁嗰架机咧个机型咧就会类似呢个嘅F16 嘅，咁啊当年美国咧就话你唔好啦，你买 F16 啦，同台湾故仔一样。咁结果咧，佢就放弃咗唔搞嘛，就净系搞呢个嘅 F16 咯。咁于是咧，就呢部机就俾解放军卖咗去咯。咁解放军整下整下之后，随时卖翻俾伊朗，咁伊朗打翻以色列咯。嗱，咁啊呢个故仔，呢个前世今生系好好笑嘅。系啦，咁另外咧就呢个嘅轰炸机梯队啦，咁就九架轰六 K 啊，咁呢个大家成日都觉得好 J 嘅呢个轰六 K， 之前咧咪就成日兜台湾就呢架啦。系啦，咁啊有个机队咁啦，咁啊军六机当然系嗱，即系自行研制啊，即系讲吓，咁咧就携带巡航导弹，咁啊长剑十啊，咁啊长剑十咧都有1500公里嘅， 又系军六机， 系啦，咁所以咧呢部机老嘢还老嘢，其实都系大陆最劲嗰部嚟噶啦，轰炸机嚟讲，系啦，咁啊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啦， 好。